你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，我的心只愿为你而割舍。 就是台湾歌手蔡淳佳改编翻唱的版本《依恋》。 依恋，

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。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会关心谁？